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首先来回顾在上个周六的晚间揭晓的台湾地区四大公投的结果。非常遗憾的是，由国民党发起的四大公投呢，均未能通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了歉意，而这未通过背后折射出了台湾岛内眼下怎样的政治现实。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关注，然后要把视线转向欧洲，来关注英国眼下疫情的快速发展。英国伦敦市市长已经表示呢，该市重新进入重大事故状态，首相约翰逊的执政能力再遭质疑。节目的后半段来关注韩国的消息，韩国疫情防控措施收紧，韩国的小商家们如何生存。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台湾地区四大公投的计票结果在周六的晚间出台了。结果是四大公投的不同意票都超过了同意票，这被民进党当局视为是所谓的大获全胜，但是它却难以掩盖其背叛民生利益的真相。上周我们节目里曾经为大家介绍过台湾地区这四大公投，这是由台湾地区国民党发起的公投，议题呢包括了四个，一个是反莱猪，即反对台湾地区从美国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即瘦肉精的猪肉。第二项公投的议题呢，即珍爱藻礁。藻礁呢是台湾桃园附近一处台湾特有的独特海洋礁石生态，而之前呢，民进党当局宣布在这附近新建台湾的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它的建立和运行将会对附近的藻礁生态带来极大破坏。第三项公投即重启核四。面对这两年困扰台湾岛内能源严重缺乏的这样一种现实窘境呢，台湾有没有必要建立非核家园？是否应该将过去之前已经废弃的核电厂又重新盘活启用呢？这是台湾社会争论很大的一个话题。因此呢，这一次国民党也提出了重启核四的这一提案。第四个诉求则是公投绑大选，即将这类的民意公投呢和大选之日绑在一同进行，这样呢可以更好的吸引民众注意力，提高行政效率，节约社会成本。通过国民党发起的这四项公投，您可以知道前三项呢涉及了食品安全、环保、能源政策，最后一项呢关乎的是降低选务成本，这都是眼下台湾岛内重大的民生议题。但是这几个月来，台湾民进党却把民众利益置身于一旁，挟执政党的种种优势，以声势浩大的政治动员将气氛的带偏，利用自身掌握的媒体优势，甚至是曲解这四大公投的原本含义，导致了这四大公投的不同意票呢均超过了同意票，即不同意重启核四，即不反对莱猪进口，不同意公投绑大选，不同意珍爱藻礁提议。在公投计票结果出来之后呢，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达了歉意。 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一次四大公投的结果不理想，我身为国民党的正是要在这边向全体的国民跟所有辛苦的志工还有我们党员同志表达歉意，谢谢这一路上陪同我们一起打拼的所有的志工好朋友，所有的战友，我们在大街小巷，我们在市场角落，我们在战车上面拼尽最后一分力气。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民进党当局在莱猪议题的种种表演，将其宁可牺牲民众的食品安全也要紧跟美国，甘愿对外国势力欲取欲求的本性暴露得最彻底。所谓莱猪呢，指含有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猪肉产品。想必大家多少也都知道，瘦肉精对人体是有害的，它可能会引发心血管疾病和心悸等等。目前全球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禁止在食品中使用莱克多巴胺，像我国、欧盟等都拒绝进口这类食品。而民进党在没有执政的时候也是坚决反对进口莱猪，但是一上台却立刻成为了莱猪的坚定捍卫者。 其理由就是这种莱猪来自于美国，如果进口美猪不通过的话，那么台湾经济将会回到过去被锁住的困境，台湾人民要走向世界的梦想就难以成真了。因此原本国民党提出的四大公投当中最有把握的反莱猪，这次呢也未能通过。台湾知名媒体人赵少康对此表示相当不理解。 因为以莱猪来讲，谁要吃莱猪呢？你国民党人不吃，民进党也不吃啊，中间选民也不吃，大家都不想吃，谁想吃呢？哦，所以像这种很不牵涉到党派的议题，那居然哦能够在意识形态在政党动员之下呢，能够把环保啦，把食安呢、啊、都已经丢掉啊，意识形态来压过环保跟食安，这点我蛮失望的了哈、哦。也就是说，当民进党打出蓝绿对决以后呢，这个选民就是这个他的选民就真的是只问立场不问是非了。那台湾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下，以后任何事情都只问立场不问是非，那是台湾的悲哀了。 有台湾媒体评论说呢，民进党当局已经捅破了这一层窗户纸，就是如果公投通过了，美国人会不会生气，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即便莱猪进口会损害岛内民众的健康，防止食品安全，但是只要是美国提的要求，那么民进党当局就会以200%的力度去执行。让美方生气已成为民进党当局不可承受之重，他会竭尽全力避免这样的状况出现，甚至包括不惜牺牲民众的健康和安全福祉。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12月19日，英国新增新冠阳性超过9万例，达到了从去年初疫情以来的最高纪录，新增新冠死亡病例125例。在过去的24小时里，英国新增病例当中有10000例左右呢是奥密克戎的感染病例。19号，英国科学家给出了更加严厉的警告，表示如果政府再不采取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那么英国的新冠新增住院及死亡人数都可能会难以控制，而日增的感染数字可能会达到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数字，60万到200万。对此呢，英国政府的疫情建模小组警告说，根据他们的模型，如果不采取措施，那么不光是这个新增数字高的难以置信，每日的住院人数可能会增加到3000到10000人，而死亡人数可能会达到600到1000人。因此，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在18号就宣布伦敦进入重大事故状态 （major incident）。重大事故是英国的一个法律术语，定义为对社区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的特别事件。那么上一次呢，伦敦这一事件是在2021年1月8号至2月27号。 I've been meeting over the last few days on a daily basis with colleagues across the city, from the NHS to councils, from the fire service to the police. We're incredibly concerned by the huge surge.In the Omicron variant. Over the last 24 hours, we've had the largest number of new cases since this pandemic began, more than 26,000. Hospital admissions are going up, but also staff absences are going up by a massive level. So I've taken the decision, in consultation with our partners, to declare a major incident today. Well, this is a statement of how serious things are, but also it means that rather than different public authorities working separately, we'll be working together.Through both the London Resilience Forum, but also through the Strategic Coordination Group. It's really important Londoners understand how serious things are. 萨迪克汗市长表示，目前伦敦呢是全国新冠病例最多的地区，而奥密克戎已经成为了主要毒株。在上周五呢，就新增了2.7万例新冠病例，这仅仅是在伦敦这一地。他说，我们已经感到了巨大影响。虽然我们仍在了解奥密克戎毒株，但是伦敦各大机构正在紧密的合作，力求将该病毒对城市的影响降至最低，包括推进至关重要的疫苗接种。 The best thing Londoners can do.Is to get both vaccines and the booster. They provide extra layers of protection. The really bad news is those in hospital, the vast, vast majority are unvaccinated. That's why it's so important to get both the vaccines and the booster jab. 萨迪克汗市长表示，由于奥密克戎传播速度非常快，所以他也很担心呢，像消防、警察以及医疗部门的工人们会因此感染新冠而导致缺勤，影响公共部门的正常运转。 他呼吁英国中央政府为受新冠传播影响的企业提供财政支持，来避免人们失去工作或者是企业破产。同时呢，再次敦促符合条件的市民们赶快去接种。首相约翰逊也表示，奥密克戎毒株已成为英国现在非常严峻的威胁，他一直希望能够推出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 We can see Omicron spiking now in London and some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Sadly, at least one patient has now been confirmed to have died with Omicron. 英国媒体认为，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呢，对于首相约翰逊来说是无比煎熬的这一周。除了国内的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之外，12月18号这一天，他最信任的盟友之一，即英国脱欧大臣大卫·弗洛斯特忽然宣布辞职，理由就是对脱欧的协议、政府的抗议和增税政策表示不满。英国媒体分析认为呢，这无疑给约翰逊又一个重击，仿佛离开他就像是老鼠们正逃离约翰逊沉没的船。前不久，因为一系列丑闻，保守党在上周输掉了掌握近两个多世纪的传统大本营——北市罗普郡的补缺选举。进入十二月以来，英国媒体一系列曝光，直指首相约翰逊自己不遵守防疫政策，执政的轻率。去年十二月，当伦敦处于最高防疫等级时，约翰逊在首相府里举行了一场数十人的圣诞派对。而在12月7号，就是约翰逊政府宣布防疫更加严格的 B 计划的前一天，英国媒体又披露了一个爆炸性的视频。视频显示，为了掩盖去年这个圣诞派对的丑闻，幕僚们还曾经进行了记者会彩排，并且谋划如何公关此事。疫情防控不见成效，政府官员带头无视防疫政策，丑闻曝光之后还要演戏来掩盖真相，难怪令英国多数民众倍感失望。英国媒体认为，多重的因素影响之下，约翰逊政府眼下正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疫情成为他的政治噩梦。而上周，他在保守党从未失手过的一个选区遭遇了补选的惨败，这一结果呢，引发了对他领导能力的严重质疑。而这一次失败可能会引发更多的保守党议员提交对于约翰逊的不信任函，或许会引发保守党内部罢免约翰逊的投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Türk lirasına baktığım evler bir süre sonra 3 milyon liraya kadar yükseldi fiyatları. Dolardaki artışla beraber... 这是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的一位普通的购房者，他说呢，为了能够不让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里拉存款不断的缩水，他考虑要买一套小公寓来给资产保值，但是他发现自己看中的一套小公寓短短的几天里的房价竟然翻了将近50%，他完全超出了自己的购买能力。 Ancak aradığım niteliklerde bir ev bulamıyorum. Çünkü bulsam bile bir süre sonra evi satışa çıkartan kişiler de evi satmaktan vazgeçiyorlar. Çünkü onlar da işte evini düşük fiyata satmak istemiyor. 这位购房者说，房价上涨得如此快，根本找不到房子。一来呢，是因为有和他一样希望通过购买房产抵御通货膨胀的投资者越来越多，需求激增推高了房价；二是因为呢，土耳其货币里拉的暴跌导致了依赖进口的建筑成本越来越高，新房价格节节攀升，二手房价也跟着上涨。上周节目里，我们就曾经关注过土耳其货币里拉暴跌的这一消息。而过了一周之后呢，里拉继续下跌。在12月17号，土耳其的股市再度崩盘，而土耳其对美元的兑换价呢，也突破了历史的高位，达到了1美元兑换17.15里拉的历史最高位。今年以来，里拉的累计跌值已经超过了55%。尽管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21.31%，但是总统埃尔多安依然是采取全球独一无二的降息抗通胀策略，依靠不断的降息来刺激和提振经济。结果，里拉价格一贬再贬，而通胀率呢也不断的高起，普通面包的价格也整整涨了2倍左右。土耳其正经历史上最为严峻的通货膨胀，但是总统埃尔多安采纳的经济策略呢，却是不同于一般，国内通胀并不升息。因为在埃尔多安经济学看来呢，抑制通胀、稳定汇值的操作不利于该国的出口外贸。通胀之下，土耳其提高了国内最低工资，但是却迟迟不愿意升息。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干预逻辑之下，土耳其的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像今年11月出口同比增长 33.44%。 欧洲开发银行也将土耳其的经济增长率上调至了9%。然而，这样亮眼的数据的背后，却是土耳其里拉的疯狂贬值以及国内的高通胀。土耳其媒体认为呢，高企的通胀和负债是对全体民众的掠夺和剥削。但也因为如此，埃尔多安呢却难以停下自己的经济学脚步，因为一旦经济降温，无论是政治选举还是国内局势，他可能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后果。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近期韩国疫情形势越来越严峻，截至到12月18号，韩国又再次收紧了防疫措施，因为韩国的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突破了7000例，这是从疫情爆发以来韩国日新增的最高数字。眼下韩国首尔的疫情呢是全国最为严峻的地方，在这里呢与新冠共存的模式仅持续了47天。原本打算好好做一做年末生意的很多的商家呢叫苦不迭。韩国政府表示将向因为加强防疫力度导致销售额减少的首尔320万户个体工商户发放补贴。同时面对着疫情防控措施又重新收紧的现实，很多商家又重新调整了他们的销售策略。好，我们就来听首尔 TBS 电台的报道。 住在首尔市的崔女士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经营着一家超市。最近崔女士重新装修了店铺，还引进了自助结账系统。崔女士说道，年轻顾客比起面对面更愿意以非见面的方式来购买东西，因为有自助收银台，所以客人可以自己直接结算想买的东西，满意度更高。无人值守的智能超市可以让顾客在深夜或自己方便的时间来购物，营业时间延长后不仅稳定了老顾客，光顾24小时便利店的新顾客也多了起来。这种系统给很多市民带来了便利。客人孙女士在采访中表示，店铺变得更宽敞了，东西也进了很多，年轻人还很亲切，所以我经常来。首尔市广金区在资质评选后决定对6家小型超市提供自助结账系统以及设施改善工程的支援。广金区政府作为个体工商户的坚强后盾，希望能为社区内的每个角落注入新的活力。广金区政府区域经济组杨美娥主管说道，仅靠设施的改善，环境就变得干净了，白天也有很多客人，1号店的销售额增加了30%以上。龙山区梨泰院商圈也不例外，每当疫情再度扩散的时候，扶持商圈的活动也随之活跃起来。在龙山区推进的明星店铺项目中，经过严格审核选拔出了10家店铺，预计到明年初为止将在梨泰院安营扎寨。龙山区政府表示将支援1年的店铺租金，每月最多补助100万韩元，还提供创业咨询和资金贷款。日式餐厅店长朴女士说，在1年的时间里可以得到很多援助，所以我们也会提高性价比，在周边树立口碑，设在龙山区也是想激活商圈。龙山区政府还将继续明星店铺项目，目前计划招募下一期的支援对象，期待此项目能够促进当地商圈早日恢复活力。龙山区程章炫厅长表示，无法填满空荡荡的梨泰院商业街，区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会尽可能地提供帮助。我们计划从全国各地招募擅长做生意的人才。除了在整体的生态系统中补偿损失等支援政策之外，地方政府自主发掘有潜力的个体户，实施有当地特色的支援政策等尝试也备受关注。 疫情防疫措施更加收紧了，那么生活在首尔的残疾人朋友们，他们有哪些社会活动呢？继续来听报道。 受疫情持续影响，人们无法随心所欲的外出活动，残疾朋友们更是无处可去。即便目前有提供外出活动的设施，但由于这些场所主要设立在离市中心较远的地方，所以在使用过程中也给残疾人带来了很多的不便。最近鞍山市设立的全国首家残疾人专用电子竞技场自开办以来便备受瞩目。 残疾人专用电子竞技场设立在鞍山市综合体育场的一楼，所占面积约170平方米，每天有40到50人前来参观体验。体验项目包括娱乐舞蹈和各类电子体育竞技等等。残疾朋友们根据屏幕里投放的画面，便可以轻松参与到游戏当中。在采访当天，体验者朴先生说：“ 我觉得棒球和保龄球很有趣，以前在别的地方没有体验过这类活动。” 该场馆属于残疾人专用设施，并实行预约制，所以监护人也表示很满意。参与残疾人保护设施的社会福利工作者韩女士说：“在场的朋友们都十分理解残疾人，也会给我们提供支援帮助，所以非常适合普及我们的活动。”残疾人在日常生活中还会遇到很多不便。本台记者跟随残疾人李先生一起体验了他的日常生活。由于身体的不便，李先生通常都是依靠电动轮椅来作为代步工具。短距离外出时，仅靠电动轮椅便可以到达，但遇到长途旅行的情况时，便需要可以放入轮椅的专业改造车辆。所以对于李先生来说，旅行这件事并不容易。记者采访当天，李先生计划和家人一起外出散心，经过1个小时的车程，李先生到达了位于京畿道始兴市的乌尔岛。民以食为天，李先生和家人决定用餐后再进行观光。外出就餐这件事对一般人来讲稀松平常，可在李先生身上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因为很多餐厅都没有设置残疾人专用通道，李先生也就无法将电动轮椅移到餐厅内部。经过一段时间寻找，李先生来到了一家设有电梯的餐厅。在等餐过程中，李先生和家人回想到，以前去釜山松岛坐过海上缆车，那都是几年前的事情了，真的过了好久了。当然了，大概在2-3年前吧，还是在疫情爆发之前呢。在残疾人当中，无旅游经验的人数占比多达75%，很多残疾人因身体上的不便，从未体验过旅游的乐趣。京畿道河南市向使用轮椅的残疾人提供特殊车辆服务，方便他们前往自己想去的旅行地。面对久违的大海，李先生也只是静静地看着而已。记者向李先生问道：“您在想什么事情呢？”“我在想，这里没有退潮时，大海会更好看。”“您是喜欢涨潮时段的大海吗？”“是的。”记者还跟随了另一位残疾人朋友卢女士，一同体验了她的日常。记者见到卢女士时，她正在集中精神投入工作。卢女士不久前在社会企业快乐农场合作社成功就业，她负责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将农场培育的人参幼苗中腐烂的部分挑拣出来。虽然卢女士属于智力残疾人，但是区分腐烂幼苗的能力却非常卓越。因为自己是残疾人，周围的视线都比较冷淡，所以卢女士在以前的工作岗位一般只能坚持1到2个月，但是在快乐农场合作社入职后已经工作了6个月左右。她说道：“以前因为我听到别人对我的评价后感到很伤心，所以选择了辞职，没办法，还得各处打听其他的工作。”卢女士在快乐农场工作的初期也是很难向他人敞开心扉，但现在他成了岗位上不可或缺的人才。社会企业快乐农场合作社朴颖宝教育理事对卢女士的能力表示了肯定：“刚开始大概2周左右的时间他都是比较认生的，但是不管去哪不都是一样吗？现在做得非常好，而且在不断进步。现在连我们会忽略的事情他都看得很仔细，还会在我们没发现问题时主动提醒。”帮助残疾人的福利事业固然是好，但他们的梦想是能够直接进行经济活动。卢女士的例子便是残疾朋友的希望，并能起到引导作用。与可以自由地去运动、旅行、工作的非残疾人相比，对残疾朋友来说，这便成为了奢侈的事情。我们的社会需要多给他们一份关爱和温暖。